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控告美国南朝鲜联合军事演习的信件，8月30号被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正式文件 A70-1025-S2016-734 号予以分发。